巷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进行页面搜索，搜索的是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那今天呢还是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马一云。 欢迎易云。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易云。 好的，那易云也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女神百分百这个节目，和小磊和一梦一起去不停的聊天，去开心的聊天。 然后呢？ 然后就是很开心啊，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活动吧。 我让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为什么感觉开头好官 方？自己啊， 对对对， 男，20岁，单身啊。 好， 可能理解错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了。 没有，易云呢也是我们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系的一个学生。然后今天呢，主要是和我们聊的内容呢是《你好旧时光》，聊一聊最近热播的青春剧。是的，让我们回到青春。那首先在进入到我们这个主题之前呢，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年广播正在为您呈现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好的，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就是我们先看一个图片哦。哎，看一下，哎， 冰糖葫芦。 是啊，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冰糖葫芦和我们平时见的这个冰糖葫芦不太一样。哎， 为什么说是冰糖卫龙呢？ 是啊，这个，而且这个图片上写的是辣条界的爱马仕啊，这个冰糖卫龙怎么个情况呢？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对于糖葫芦呢都是我们这个童年的记忆啊。辣条冰糖葫芦呢横空出世啊。那当童年记忆的糖葫芦遇到网红辣条会变成什么呢？这个最近呢，河北农业大学门口呢有一家店呢就推了这个新的产品，非常认真啊，而且就是这个名字就叫辣条冰糖葫芦。老板呢喊出口号，这个冰糖大辣条啊，而且还称周围很多的高校学生都找他订购。有品尝过的同学还评价说呀，甜味的和这个辣味混在一起呢很好吃。 真的吗？ 那其实我就问问你敢不敢吃，易云敢吃吗？ 不敢。这就是一听这啥呀， 没吃过这种东西，一听觉得特别的， 觉得很奇葩是吗？ 黑暗， 对，我要料理点， 对对对。 哦，其实我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单独分开我们都可以接受， 嗯， 就是辣条啊，我觉得也是童年记忆嘛， 啊， 我们都会那个时候小时候这一放学一出来就管家长要五毛钱呀，啊，然后去那个小卖铺去买个辣条， 对对， 辣条我们 OK 可以接受，但是这个糖葫芦啊。也是很好吃的，也是很好吃的。什么有现在又出什么草莓味的， 嗯， 然后还有这个最正常的就是这山楂的嘛， 对对 对，很好吃。但是我觉得总觉得这两个混在一起，感觉还是怪怪的啊。 但是好多高校学生都会找他订购，嗯， 是， 有时怀疑。 没错，我觉得因为现在年轻人们对就是对于这些比较新奇的东西还是比较好奇的。 嗯， 对，如果我相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对，尝一尝鲜儿嘛。 嗯 嗯，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资讯。 嗯， 在下一条资讯开始前，我先问一梦一个问题。 好， 嗯，你觉得应聘跟选美相比，哪个更难，或者哪个会简单一点？相对来说， 我觉得应聘会简单一点吧。 应聘比选美 对对 简单， 对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资讯啊，就是一个选美的冠军，他表示应聘比选美比赛还要困难 啊， 而且他应聘的是清洁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有一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Trashy but classy. Why? What I really like the most about it is that it really shocks people telling them what I do as my career. They would never expect. You know, they always talked about how it was winning the lottery, this job, how great it was.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the bikini stat. I don't really want to go to hell. Yes, absolutely. And even when I'm too old for pageants, I'm still going to wear the bikinis and the high heels. 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刚才看了这一段视频啊，这个小磊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看不到我们这个视频。 嗯，对，嗯，这个因为这个视频是英文的， 嗯， 这个女的简单说了几句话，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好， 她说她选择清洁工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因为她的爸爸跟叔叔都是做这个的， 嗯， 而且当别人问到她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她会有一种让别人猜不到的感觉。 嗯， 对，然后她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是比较厉害啊，他说这位选美皇后的职业呢，是他这个做清洁工是他从小就梦寐以求的工作， 哦， 所以呢他就会竞聘去当一名清洁工，然后呢就会让自己小时候的这种想法得以成真。 嗯，确实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确实是追求他是不一样的。 嗯， 可能有的人他的这个梦想就很宏大， 对，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哎，我小的时候我想成为一个科学家， 嗯， 啊，或者是说我想当一个宇航 员，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我们这个小时候的梦想。但是我觉得随着我们的长大，在接近这个现实生活中，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不停的磨练，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梦想的定义也会发生变化。就比如像这个选美皇后， 嗯， 她是，你想，我们都觉得她哇这么漂亮，身材那么的火辣， 对， 她应该就是。是每天都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或者是 party 这样子的， 嗯， 然而他选择的就是这个从小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去当清洁工， 嗯， 也是算是为社会，就是为他的这个梦想啊，人生当中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 就对于他来说，这个梦想承载着很多的东西， 对，所以， 可能对于我们平时的人来说，听到这个，哎，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对对， 但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也会告诉我们，其实要权衡一下我们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观， 对，嗯，对，而且一定要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嗯， 对。好，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三条呢，哎，这个是女大三爆金砖啊，调查称呢，姐弟恋的婚姻呢已占了40%。 嗯，哎，我不知道两位接不接受这个姐弟恋。 嗯，我觉得还好吧。 这个看怎么定义了吧，就是大多少。 你会找一个比你大的吗？就是如果真的有真爱出现的话， 当然 会。 我觉得大一岁啊两岁还是比较 OK 的呀。 你的接受范围是多少？ 一岁到两岁吧，差不多。 那不算姐弟恋了吧？ 这怎么不算呢？ 就是有一种很同龄的这种范围了，算是。 但是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因为同龄的男生本身就会比同龄的女生要晚熟很多，所以我觉得我至少我不是很接受这个异地恋啊，不是异地恋，姐弟恋啊，不好意思，是姐弟恋。不过我们看一下这则新闻啊，就是据调查呢，2010年之后的姐弟恋的婚姻数量是猛增啊，这个男大女小的婚姻从10年前的68.09%下降到目前的43.13%，哇，下降还是很多的。 是啊， 而男小女大的婚姻则从14.37%上升到40.13%，这个上升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大的。然后姐弟恋占到了婚姻总数的40%，然后男性更容易接受姐弟恋，女性则考虑的就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毕竟是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会有家长啊或者社会的一些 对 不一样的声音吧。 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本身男生他这个成熟的就比较晚，会比同龄的女生要成熟的晚，所以这个顾虑还是有的。不过我并不排斥这种现象，因为现在就是感情嘛，不分地域，也不分年 龄， 不分阶段， 对，所以这些我是无所谓的了。好，那我们这个女神麻辣烫的，就是我们女神麻辣烫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女神下午茶。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您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进行页面搜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那还是掌声有请今天我们的嘉宾马逸云同学。 Hello, 大家好。 对，逸云呢今天也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分享这个你好旧时光，聊聊最近热播剧的青春剧啊。其实对于青春剧来说的话，你们印象当中的青春剧就是会有什么？ 我印象的青春剧呢，就是两个，就是一男主一个女主穿着校服，然后就是在课桌上 啊， 在那个学习桌上那个趴着相互对视的那种、 那种感觉 的感觉， 就比如像什么致青春这一类的是吗？ 对。 好，那这个逸云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典型的，就是这个剧你看过的？ 剧可能少点，电影的话，像那个《那些年》对，这种电影是 致青春这些的， 对，这种电影， 这些都 包括《同桌的你》也是特别好， 而且他们已经也都翻拍过电视剧这些 的， 是 的，确实是很好看，本身小说也很好看啊。我觉得因为就是小磊啊还有逸云都比我小两岁嘛，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流星花园》。 看过、 就是、 我知道，但当时没看， 但是是台剧 啊，我没有看过 什么 台版的，我 就 F4 他们当时演的。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会看那些剧，就是台湾的一些偶像剧，这些什么还有什么《天国的嫁衣》啊这些的啊，你可能都 有代沟了已经。 我也觉得已经有代沟了，所以刚才女神麻辣烫刚才播的第三条说什么女大专、抱金砖、什么姐弟恋这些，所以还是不要，女生不要找比自己小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青春剧一直都伴随着我们成长， 是， 对，而且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家长还不愿意让你看这些，就怕你 早熟 是不是？ 对， 其实。哎，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担心， 就到那种亲亲的镜头要捂住眼， 不能看。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怀念这些剧的，到现在这个时候，就偶尔还会翻一些老剧去看。你比如像我，就会有时候会翻一些老剧啊，比如像我刚才说的《流星花园》，我相信很多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肯定也都看过这个，这是很经典的一部剧。 对， 那今天要跟大家就是聊的这个剧也是最近的一个热播剧，对吧？叫《你好旧时光》。虽然我没有怎么，太看过，但是也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内容。小磊看过吗？ 我看过几集，因为它是刚开始播的，现在网上呢只有好像是十集吧，反正不太多，我看了三集，我觉得应该是我对这种感觉青春题材已经很泛滥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但是我看微博上就好多刷这个男生啊，真的是能够勾起自己的回忆，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是吗？ 非常的能够贴合我们当时那种高中生活，引起很多共鸣。 对，那其实我们呢也是准备了这些小视频，有这个 有一个预告片， 对，给大家看一下。 雷阳，你真幼。 于周周，你真可爱。 雷阳，你真笨。 于周周，你真聪明。 雷阳，你真好。 你跟他青梅竹马啊？怎么着？ 那我是什么？特别好看。 从前有一只叫做奔奔的乡下小老鼠。 我就是奔奔，小李侠，好久不见。 你是不是那时候就喜欢他？ 真的吗？周周怎么那么多青梅竹马？ 特等奖是于周周。 庐山升龙榜。 作为一个文科生，就怎么把数学题做不成数学题？ 我妈说了，你就是个野种。 昨天就该打死你！ 你早就应该滚蛋。 丽雅，对不起， 我和周周算是完了。 就把自己想做是主角，哪怕被别人瞧不起，被嘲笑，甚至是陷害，就算有一天你突然掉下了山崖，所有人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但是山崖下面总有洞穴，洞穴里面又总有秘籍，等到你重出江湖，已经无人能敌了。 这个《你好旧时光》的预告片 是，其实我觉得看了这一段之后，哎呀，真是引起了童年的很多的回忆啊！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些，在正在观看我们这个一直播的网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还有留言，说一说你的青春回忆。 其实这个《你好旧时光》，听名字就能够知道，它讲的就是青春的一些回忆嘛。 对对对， 一开始觉得这些青春题材的电视剧实在太多了， 太多了，而且千篇一律。 对，就是讲那个高中的小懵懂的爱情， 对，从小到大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剧我觉得还挺出乎意外的，就 是 它的这个收视率还不错。自从它播开之后呢，它的就是上升了网剧的 top 一，然后 top 一， 对， 好。 口碑爆棚的同时，这个播放量呢也一路的在飙升，而且它的豆瓣评分呢是8.0分， 8.0分，还很高的， 对， 还是很高的。 而且它经常上我们的这个热搜榜，所以就是说它现在这个青春题材的这个口碑和流量是双丰收的， 对， 这个收视率还不错。 其实我看了这个刚才我们这个预告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在童年的时期的时候，都有。 这个倾尽所有去对一个人好，而且就是不求回报。你看刚才那个男主也是，虽然男主应该叫林阳， 对， 林阳，然后对女主也是，就是在他受欺负的时候，就是立刻去呵护他，然后而且他们两个之间的产生的那种那种感情是很纯洁的， 很纯真的， 很纯真，很纯真。我觉得在我们童年时期啊，或者是幻想当中的，应该都想要一种这种白马王子，或者一元像这种，这种他就可能也会有这种倾尽所有付出的一个小女孩， 都有， 都 肯定都有， 是吧？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更八卦。 就我想说是，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第二集还是第三集，我记不太清了。有一个情节呢，就是他们到了高二要分文理班了，然后这个男生呢，就为了，因为这个女生选择了去文科班，然后这个男生的理科成绩很好，但是他为了去文科班保护这个女生，就自己在开学前的时候改了自己的志愿，然后去了文科班。后来 不在这里就是要说，千万不要这样做，就是真的，这是一个很不理智的一个行为。 是的，当时就是觉得想去保护这个女生，放弃了自己的擅长的地方。后来被家长老师知道之后，还是又转回了理科班。所以他对这个女生就说：“以后不能罩着你啦，怎么怎么着，这样。”自己还挺难过的。 对，其实但是也是要给就是听众啊，就是我就是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学生们要一定要说，就千万不要因为感情而冲昏了头脑。对，一定要理智的去选择。你想想，你本身就很擅长，就比如像这个男生，他很擅长理科，然后他为了保护这个女生而去选择了文科班。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不理智的行为呢？说不定你这个学理呢，可以考一个很好的大学， 对， 然后这个女生也考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出去工作呢，如果你还喜欢她呢，哎，你就努力工作嘛，然后这样就是赚很多钱就可以娶她啦， 对， 对不对？你如果去一味的去选择了文科，就在那个时期去保护她，你不可能去永远都陪在她身边的。 我们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啊，在一直播上说， 好， 过去有，现在会很少，是说的过去有这样的为女生做过一些不顾一切的事情吗？ 确实是，我觉得，在我们大学之前吧，大学包括大学以前，在步入社会之前吧，我们所付出的感情应该都是蛮纯真的，蛮纯真的， 就是、不会想太多， 不会想很多。但是如果一旦步入到社会之后，包括我们工作压力也大了，我们这个肩膀上担的这个责任也多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对于感情的这个东西就会比较复杂化了，所以就不像我们青春期的时候付出那种感情是倾尽所有的。对，这很正常的。 所以这个剧也是通过这种情节来展现，其实高中那会儿的一些小感情啊，是真的是很纯真的，就没有任何的杂念，自己想什么就想对这女生做什么，就会倾尽一切去做，也是反映了这样的纯真的感情。 是，所以非常力推大家要一定要看一下这部剧。如果你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工作很忙的一个阶段了，想回味一下青春的时候，这部剧是非常合适的。 对，也会给自己大脑得到一个放松，去回忆一下。 是的，那接下来小磊，我们还有什么视频可以展现给大家的吗？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剧的 MV 吧。通过这个 MV 呢，这个歌曲很动听啊，但里面的内容呢也比较好看，我们来看一下。 好，对， 稍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我们回来接着再聊。 是的。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年广播正在为您奉上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嗯，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进行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 同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好旧时光，你在高中的那段时间里有没有什么深刻的记忆，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对，那还是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马逸云。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逸云。 请逸云来呢，也是来和我们从男生跟女生不同的角度来聊一聊对于这个高中那段懵懂的时期的一些记忆吧。 是，就是在我们青春期的那一阶段。是，那其实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我们上半段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了一部剧叫《你好旧时光》。我们其实也是根据这个展开了一些我们所有的一些对过去的一些回忆吧。 是、 然后很多人网友呢就说这个男主林阳啊，就是我心动的男孩。然后聊聊自己，我们也是接下来要聊一下自己这个那些年曾经让你心动的瞬间，或者是让你心动的男孩或者是女孩啊，做过什么事情啊，做过什么温暖的事情啊，然后让自己就是印象比较深刻，让对方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先问一下我们嘉宾吧。 没什么想问 先问一下逸云， 聊一下当年心动的男孩，不是女孩，女孩 啊，对对对， 说错了啊。 好， 就是每个人肯定都会有那种心动的一瞬间嘛。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特别心动的一个女孩，就是我们军训之后，那个 高中军训， 对，高中军训，大家都有一个展演，对吧？军训展演，然后她就是上去弹那个一个乐器，弹那个叫什么中阮，对 啊。 然后上去之后，她穿的是一袭白裙。就上去之后一弹，那音乐一加，然后整个人那个气质一起， 女神了，直接 我就一瞬间哇， 流鼻血了吗？ 就哎，那色狼那是， 就是很喜欢， 就觉得好美啊，觉得特别美， 很美。 对，然后就去一直追她呀，然后就成功了， 成功了， 真的。 但后来 分手了， 是， 那也是你的初恋吗？ 是，也算是。是不是因为大家应该都一样嘛，就是人生嘛，分分合合的很正常。同时也是其实特别感谢他，对吧？能够让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也教会一些成长， 对，学会了很多东西。 所以你觉得他心痛的一瞬间就是他弹琴的时候？ 对，就在台上的时候那一瞬间发光发热，哇，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就是那一瞬间就吸引到你了。 对对对。 那小磊呢？ 我想想啊，我心动的瞬间， 好， 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瞬间还是比较俗气的 啊。你说没关系。 就是高中的时候上体育课，然后有位男生长得很高，很高很白，然后穿着 高很白啊， 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在那个体育场上打篮球，然后这个阳光呢就透过，有点像言情小说。 没有， 就透过他的指尖，然后他在投球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 晃眼 迷人。 什 么晃眼？ 就是很迷人。 对对对，就是那种青春洋溢那种阳光的感觉。然后投球投过之后就给自己加油打气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阳光。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瞬间呢我就觉得特别好 啊，就是那一瞬间。但最后你跟这个男生有接触吗？ 没有。 就只是仰慕，比较仰慕而已。 对，就是一点点的心动吧，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不是一个班级的，没有什么交集，所以随后也没有什么发展。 好吧，那接下来是我了。 没有套出什么话来。 没有，其实就是在我上学，就是高中初中那一阶段，也是确实是遇到过一个这样的男生。我是 我是三班的，他是一班的。 我高中也是三班， 是吗？我是三班的，然后他是一班的。之后也是一次偶然才发现到这个男生，就他很低调的，但长得很帅。然后我就去他们班后面，好像说在干嘛，我也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就是碰见他之后，就是迎面走过来，哇，就觉得他好阳光，好帅气。我觉得每个人就是在那个时期都会有点外貌协会，就是会被这个吸引吧，很正常。然后在接触之后呢，也是我记不清楚是因为什么会接触了，然后两个人聊得还不错。然后我就觉得他对我有一些心动，就女生会有这种感觉，第六感 嘛，女人的直觉， 对，女人的第六感。然后我对他呢，他也能感觉到，但是因为那时候小，就不可能就是有比如说交朋友啊，就是这些的，不会有的。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也不说，然后就是一直持续的这样保持一个朋友的关系。直到有一次，我们学校的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得了白血病，然后全校在募捐，全校募捐，但是钱还是不够，我们就一起自己组织了一批学生，然后一起去到周围的各个小区啊，这样拿个募捐的那个箱子，然后怎么怎么样。但当时呢，我就是特别特别有号召力，就是捐了很多的钱，就是不是我自己，就是让很多人都捐了很多钱，就一直说呀，就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同学就很不容易家里，然后他当时也在，他就一直在陪我们大家一起就弄这个事情。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6:30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各自回家了。然后当时我也是回家回了一趟家，然后我要继续下来，所有人都走了，只有他一个人在那等。然后突然呢，就是我们班有个女生跑过来跟我说，她说：“哎，你知道吗？所有人都要走，然后他就是在那儿一直要等你。她说她觉得你一天很辛苦， 好贴心啊， 好甜啊， 就一直在等你。然后就我当时上楼，就是好像回家要干什么，然后他就一直在那等我，等了我当时将近有一个小时，因为大家都忙了一天，都很累。他在那等我，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就那一瞬间特别特别的感动，记忆犹新。 能等自己一个小时的男生确实是 就是，而且他是无条件，就是因为真的很累，大家这一天大家都精疲力尽的，然后他还在那等我，就是为了给我买，就是而且他手里拿一杯水，一瓶水，然后哎呀，就是那个场景，我就记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只有他一个人坐那儿在等我， 特别暖， 特别暖，特别开心。 我也想起来有一个非常暖的一个小故事。 好， 是之前好像是初三还高一，我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当时是那个痛经嘛，在中午快放学的时候，数学老师让我起来回答问题，然后我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一瞬间一下就瘫在桌子上，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让我休息，我就在桌子上趴的睡着了，就很难受。然后后来放学的时候，那个我还在趴着休息，然后那个后面那个男生呢就说放学了起来吧，然后我说站不起来太疼了，然后他说那我背你吧，然后就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当时还是这种男女关系看得 就感觉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就这样的， 拉拉手会怀孕那种是吧？ 但是我又确实有点太疼了，没办法。然后后来他又背我下楼了，那个教学楼是4楼，就陪我爬下走下楼之后送到了我爸爸旁边。然后我爸爸也带我回家，就当现在想想，一个就是非常贴心的一个男生能够对你做出一个这样的关怀，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就是也是让你记忆犹新的一个瞬间。 对，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在青春期的这一时期有一个很难忘的一个人或者是回忆吧。对，还是挺珍惜那一段时光的。所以正在处于这个青春期的一些同学们呢，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时光。虽然你们觉得哎呀，这个课本啊真的很难读，或者是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要早起去学校，但其实你们再往上再长大一些的话，再回顾那个时候，你们会觉得那一段时光是你一辈子都找不回来的一个感觉， 真的是过去就回不去了。 对，所以一定要珍惜当下。 下面我们看一个另一个青春剧，也是最近热播的，叫《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这个、 好，我们 来看一个片段。 对， 我们来找一找当年的那种非常美好的单纯的感觉。 来，五个都进来，把衣服裤子都脱了， 过来量胸围。 胸围92。 人家给大佬脱裤表阴影了。 胸围82。什么名字？ 林静晓。 胸围89。我家里有点事儿，检查完这个我想早点走，能不能帮我带会儿班啊？ 有什么事儿啊？又去相亲啊？ 哎，你非得挤兑我才高兴是吗？请进。心跳134，你是跑过来的吗？ 非常懵懂的小片段、 啊、是的，叫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这部剧也是类似于这个你好旧时光，也是怀念我们就是初中高中这一阶段的一部剧，也是推荐大家看一下。 因为你有类似的经历吗？ 刚才那个好像是没有的。我们学校是男生单独在一边体检，女生在一边体检、就是天各一方，你想看就要跑过去看那种。 是吗？ 虽然说没跑过。 虽然想看是吧？ 哎呀，不要说啥，不要说啥，害羞。 那个，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到我们刚才的那个电视剧的一个片段，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回去看我们一直播的回放。 嗯， 对。 那接下来也是要讨论一下，我们这个如果要回到高中的这个时代，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回到高中时代，我觉得去回到高几呢？ 高几啊？啊？ 是高一、高二、 高 三 吧？ 我觉得还是不要回到高三，太痛苦了。这个准备高考，最想回到的应该是高一吧？我觉得，初中升高中的那段时间呢，是比较让人纠结的，因为毕竟是当时是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然后自己身边的朋友都不和自己在一个学校，然后就比较孤单吧。然后直到开学一个星期之后才认识到或者是结识到自己喜欢的朋友。当时我们班主任呢就是比较严格，我高一那会儿是学校运动会是那个那种举牌子的那种、那个就是在班举牌子 领队那个叫不叫举牌子 就是举牌子。 然 后当时搞了一个比较乌龙的事件，然后现在想想真的很尴尬。当时初中的时候举牌子都是穿自己的衣服嘛，就是女孩要漂亮一点。然后我就问体育老师，我说是穿校服还是穿自己衣服，然后老师说都可以，然后我说那穿自己的衣服吧。然后后来之后那天运动会的时候很少穿自己衣服的，然后我就穿了一个黑色的裙子，然后就被我们班主任给训了，就说我心思不在学习上，就天天想着打扮 怎么臭美， 对，打扮着美， 好冤枉呀。 对，然后我就特别委屈，然后后来老师越说越严重，就说什么啊，我们三班这个大庙装不下你，我们这个小庙装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你要不回家待几天啊怎么着。然后我当时就很慌张，因为当时真的很小，然后对老师的话就非常害怕，然后就哭嘛。然后之后慢慢的就过去了这个事情。 这个是在你高中， 对，高一的时候。对，所以我如果回到高中的话一定不会穿自己的衣服。 啊，这是你的一个遗憾是吗？ 也不是遗憾了，就是现在想起来 还是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好，那 因为那个穿自己衣服之后，就是跟他们都不一样嘛，有很多那些学长啊，就过来搭讪啊，或者是拿你开玩笑，然后就班主任就会训，所以我当时，哎呀，好委屈的。 我懂。那易云呢？如果回到你的高中时代，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其实跟小磊不太一样啊，小磊想回到高一的时候，我个人是想回到高二的时候，因为高一的时候像小磊说的一样，就是刚来到高中，可能这个环境还比较陌生嘛，所以大家没那么熟络，但到了高二大家非常熟悉，但又不像大三的时候，高三的时候那么忙， 对 吧？忙学业，忙艺考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高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光，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就是不说干什么，就回去待一天，就这一天我照常上学。我早起，然后上晚自习，该干嘛干嘛。上课的时候，我真的上到累了，我就趴书桌上睡觉。我睡起来，一觉起来，嚯，下课了。下课之后，上个厕所啊，然后跟着自己的好朋友们去小卖部里面去买个饮料，买根肠，大家会打个赌。哎，姐，你请我吃这个行不行？请我吃那个行不行？就是高中那段时间，就是特别朴素的一天，我就希望能回到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不会说像现在大家这种半步入社会的一个状态，每天要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想，哎呀，下节课上数学，哎呀烦， 没写作业， 对对对，哎，早上起来，哎呀，还补作业，哎呀，麻烦。那晚上回家了，晚上回家可以吃妈妈做的饭，真好。就希望能够 简单单， 对，简简单单回去就过一天，就过这么一天。 所以就是和这个懵懂的小感情没什么关系。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单纯美好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觉得我们都挺想回到过去的， 是 因为过去那个时候自己确实什么也不懂，而且在这个家长的呵护下，对，跟爸爸妈妈都生活在一起嘛。我们在上高中的这个阶段， 对， 大部分是，但也有一部分那个同学是寄宿的， 对， 大部分都会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呀。然后有的同学可能是每天妈妈送，晚上妈妈接， 对， 这样的，对，那个时候确实是。但是我们在步入到大学这个阶段，可能不会生活在一个城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面临的很多的东西就不是我们自己以前所面临的事情。比如说你新的生活在一个城市的时候，你会想，哎呀，每个月父母就给你打这么多钱，你应该去怎么花销，对，然后生活应该自理了，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哎，然后甚至就是比如说你住在宿舍，处理舍友之间的关系啊， 对，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些小毛病， 是的， 你又应该去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你又应该去，你究竟是应该忍让呢，还是应该去怎么去说出来？ 对， 对， 对， 这些都是我们到现在越长大越应该考虑的东西，尤其如果要步入社会之后，很多的东西就会更复杂。所以易云的这个想法是非常简单的，他就是想回到我学生时期，就真正读书的一个时期的那个时候，简简单单的过完这一天。我想我们大家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啊，当然这一天里面最好有体育课， 有音乐、美术、体育课，那就完美 了。 对，齐了。好， 我们的网友也给我们留言啊，说回不去了，叹号。能看出其实，脱离这个高中时代的同学们都会有一种这种共同的共鸣，真的是回不去了。 对，没关系，我觉得在这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历练吧，慢慢的成长，慢慢的长大。这个我记得在看 Spider-Man 就是这个蜘蛛侠里面，他说过一句话，这个责任越大，他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 对， The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对、 可以， 谢谢你啊，给我们 铁粉 升华， 铁粉 一句英文， 这就会一句，这一句 就会这一句。没有、就是、 毕生所学。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看漫威的电影。 对， 而且漫威它所有系列的电影，因为就是它属于是个人主义这个英雄嘛，然后我会觉得其实确实是他们，你想不管他们是什么雷神呀，还有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特殊的功能，都是超出常人，所以他们每次遇见的困难才会特别特别的大，才会去拯救世界，拯救他们自己的星球。所以就是你的力量越大，你的责任就越大。 对，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过来人，就是已经回不去的长大的人来说，我想和现在正在处于青春期和正在上高中的同学说一句话，引用一句诗词，再给我们节目再升华一下。 好， 就是有一句诗词是那个，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 嗯， 就是现在一定要珍惜好你们现在的青春的时光，千万不要等到没有了这段时光再去后悔没有做的一些事情。 对，不要留有遗憾。 对 对，好，那我们这是下午茶的所有内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嗯，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嗯，我是小蕾。 是，那接下来我就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我们秘密花语这一部分今天的主题呢是什么，小蕾跟我们说一下。 好的，也是考验一个情商了啊。 嗯， 如果你的异性朋友突然面对你说，我好喜欢你啊，我爱慕你很久了，你能答应跟我交往吗？但是你却并不喜欢他，此时你已经避无可避，只能对他说什么呢？ 啊，来依云， 我跟你搭一下好了。 这个 我就这个奉献一下下啊。 好， 好委屈啊，我真的 我委屈 啊。 来 依云，就是我们俩现在是好朋友的这个阶段。 异性朋友 啊，对。依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 哎，你不要 笑场 好 吗？ 不要让小磊的男朋友听到。 依云，虽然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做了这么久的朋友，但是还是有一句话想跟你说。 嗯， 我觉得，你是我心里的那个人，然后我爱慕你很久了，你可以跟我交往吗？有没有点专业的？ 这个那个 态度， 那个你喝大了吧？ 你会这么说？ 我因为确实啊，就是很好的朋友嘛，我就先问你是喝大了， 你 开玩笑呢？ 会伤到你别的女孩的心呢？ 不是，我 这 样， 先确认一下。 如果你们两个关系真的特别铁的话，你突然这种表白，他肯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对对对对对， 你在整我， 对， 你可能在整我。所以如果依云的第一反应是，哎，你喝大了吗？如果他小磊又很认真的说，他说我没有，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他说我们有没有发展的可能？你会怎么回答？ 不可能。 你还是会这样？ 没有没有，肯定就是肯定会跟他说，就是不可能啊，因为我是那种，就是说，比如说，就跟你特别玩特别好，就不可能说是发展成男女朋友那种关系的话，那我肯定会跟你说清楚这事儿。我说我就把你当好朋友来看待啊，对不对？那就是说，就算我说好，现在我答应你，那其实这是一种很不负责的行为，我是这么觉得。就是你喜欢我，那你对我清楚100%的好，但我不喜欢你。对吧，我只是把你当朋友对待，那我对你付出只可能是60%-70%，对不对？这就很不公平啊。所以我觉得是为了保护彼此，所以我肯定更要说清楚，说你别闹了，咱们俩都这么铁的关系了，就这个事儿得说清楚的。 对，其实是依云的这个做法呀，我觉得还是很正确的。 对，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人家，你一定要说清楚。 对， 你说你拖着人家算怎么回事儿呢？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这样回答之后就拒绝了那个你的好朋友，如果连朋友做不成的话怎么办呢？ 应该不会，我觉得如果这个人真的喜欢你的话，他会理解的，他会理解的。然后而且依云他，我指的是就是依云这类一类的人，一类的人，就是会这样， 这类人挺外的， 这一类就是他这么说话的这样一类的人，我觉得他是对对方的一种负责任，也就是对自己负责任，然后也是维系他们关系最好的一个方法了，没有比这个更好。你总不能在一起之后你不喜欢人家把人家甩了之后， 是啊， 更伤人，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没错。所以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啊，一定要像依云刚才说的那样做，就是大胆的说出来，我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嘛。不过我也非常鼓励就是这样的表白的人，就是有爱就要大胆说出来，对不 对？ 既然做了这个很好的朋友很长时间，我觉得这也是 缘分 ， 缘 分。虽然可能不是爱情的缘分，但是你们有另一种缘分。而且你像如果就是做兄妹啊，就是做这种好哥们儿啊，我觉得这种持续的感情会更久远一些， 对， 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女神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也是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推荐你的两部网剧，一个是《你好，旧时光》，还有一个是《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都是两部非常有青春洋溢特点的一些青春题材的电视剧。 是的，也是希望今天收听和收看了我们节目的你们呢，观众朋友们呢，一定就是心里暖暖的，也是回 回忆到我们青春时期的一些事情，希望让你们越来越年轻啊。好，那下一周呢我们不见不散。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好，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九八二活力榜，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拜拜 拜拜 拜。低温